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法官陈鸿兵涉嫌骚扰女助理，职务法庭原本判决免职，再审之后改判罚薪一年216万。改判罚薪的合议庭是由审判长林文洲、受命法官陈志祥、陪席法官谢静惠、郭瑞祥还有陈天喜组成。当时只有谢静惠一位女性，而且主张免职，不过评议结果4-1改判罚薪。判决一出，谢静惠率先辞去了职务法庭法官职务，其他四名男性法官也在前几天请辞了职务法庭。司法院如果批准，后续将由法官遴选委员会处理职务法庭这5个空缺的递补事宜。监察院不满职务法庭再审改判陈鸿兵罚薪，申请再审。工程会委员长石木清今天指出，职务法庭刚收到申请状，还没有分案决定由哪几位法官审理。此外，这个案子还有隐匿公文的案外案，当时陪席法官谢静惠曾经写了封签呈给审判长林文洲，认为职务法庭的当然审判长应该是工程会委员长，本案却由资深法官林文洲担任审判长可能违法，希望把签呈转交给工程会委员长石木清，由石木清召集12位职务法庭法官讨论这个行政事务的问题，但是签呈最后却不见了。石木清辗转得知谢静惠的质疑，却迟迟没有收到签呈，所以就请林文洲说明。林文洲只援引了法定法官原则，认为案件审理中不得任意更换审判长，合议庭的组成没有问题，却没有提到为什么没有转交签呈。司法院指出，石木清和职务法庭一直没有收到这份签呈，但是林文洲今天强调，那份签呈的正本都有附在卷案中交给监察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今天处理周五院会议程，民进党团提案排定周五送审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名单与军人年改草案，不过国民党团还有意见，朝野无法取得共识，议程送交院会处理，周五立法院院会可能再度上演表决大战。民进党团在成委会提案把备受外界关注的促转会委员名单与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送交周五院会处理，但是国民党团认为军人年改不是不能讨论，但是军改的内容外界还有很多疑虑，民进党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呼吁执政党应该再与各界沟通，凝聚内部共识之后再排审。最终朝野无法取得共识，主席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裁定周五提报院会处理，立法院周五可能再次上演表决大战，如果院会通过的话，促转会委员名单以及军人年改草案内容最快下周可以进入委员会审查。中国女星赵薇与富商先生黄有龙去年收购万家文化期间涉及空壳交易，中证监勒令禁止进入证券市场5年。昨晚行政处分确定，黄有龙和赵薇分别罚款30万元人民币，5年禁止进入证券市场，期间也不得任职上市公司董监事。同时，万家文化与龙威传媒也分别罚款60万人民币。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44点，跌幅 1.32%， 来到10810点，成交金额1524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6点，2182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7点，245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9点，30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2点，跌幅 1.43%， 104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5点，301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350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38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6分，成交金额4亿1700万美元。日元107.0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81美元。东北季风和华南云雨区东移双重影响，东半部地区和南部山区短暂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短暂雨后多云，其他地区云量较多。台南以北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沿海空旷地区与临近海域容易出现较强阵风。北部地区预测气温18到20度，中部21到22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和澎湖20到25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 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五十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您听过穿透人心的萨克斯风演奏吗？国际萨克斯风天王胡笙，5月7日台北国父纪念馆与您精彩相见。宽宏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49周第五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四名张惠妹《到底》，第三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第二名林俊杰《小瓶子》，第一名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熟悉无辜的表情，长头发飘啊飘，传了橘子的香气。你微笑，我看见天使在围绕。红脸颊，158刚好到我的下巴。可惜啊，可惜啊，可惜我早已出局。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你。到画一张，有人拦住你的腰，被虫咬，扭到脚，小护士马上报道。突然间下起，马上人一堆，脱外套，抱住你，多么熟悉的剧情。只是外套上的 Nike 已换成 Adidas。哦，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你。是 never going back， 我恋爱巴士不停不停往前开，恋爱巴士是否愿意为我停下来？恋爱巴士 never going back， 我恋爱巴士不停不停往前开，恋爱巴士是否愿意为我停下来？在天边，一道彩虹刚出现，从这端到那边，不知是否念想我，相同的天空下，心情大不同。一转身抱住他，嘴里只说好感动。遥控器在哪里？我的眼睛快下雨。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你。 是我、哦、你把是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那今天呢，今天呢要送给大家就是华语劲歌金曲排行榜。不过今天呢，因为就是我正在整理我的家里面，所以就翻到了一些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那其中呢，包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马念先跟齐哥他们两个人呢，在30岁的时候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Project Early。这个早计划，对 ，Project Early 早计划呢，其实就是三十而立。然后一起呢发行了，一起做了好几张的 EP 单曲，这是我珍藏的一首这样子。那同时呢，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很多尘封的 CD， 但是我又不像焦哥，你知道，可以买个大房子、大房间，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囤起来。对，我最近就在经历一个很深刻又痛苦的断舍离。其实在大概几年前呢，有断舍过一次，丢掉了好几百张的 CD， 这一次又要再经过一次痛苦的断舍离了。所以在要把这些我的珍藏 CD 跟他们说再见之前，让他们在飞碟联播网最后一次的亮相，至少你们听到了。 上帝奇妙又无聊，这种感觉你们男人怎么会明白？我不自在，我不自在，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不自在。这种感觉你们男人怎么会明白？我不自在，我不自在。脚趾在等待自由，我的手指在等待自由，我的冰箱在等待自由，我的衣服在等待自由。原谅我不能拥有自由，我的床单在等待自由，我的男朋友也在等待和我的自由。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We Save Strawberries 草莓救星。这首歌曲自在呢非常有趣。那这张单曲呢是一个全部红色的单曲， 现在听到《自在》这首歌曲在讲什么？为什么这种感觉你们男人永远不会明白？是因为有一个卫生棉厂牌，它就是号称会让你非常的自在这样子。然后草莓救星的这首歌就告诉你说，每个月这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不自在。然后这种感觉你们男人是不会明白的，也就是没错，你现在听到的是一首月经之歌。在整理家里整理 CD 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每一张 CD 有我自己跟他们的回忆，就是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他的，然后呢这张 CD 这首歌带给我什么样的感动。同时呢，以前每次呢只要是去外地旅游的时候，都一定会逛唱片行，一定会搜刮一些就是台湾买不到的 CD 跟唱片回来。像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去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了应该是北京吧，然后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红。那个时候不是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是比较后期的事情。那一首歌呢，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很红的，还有那个Flash 动画阿贵，大家还记得吗？同时呢，会配上成黎明的广嗨音乐。另外呢，还有红的就是这一首歌，叫做我应该先告诉你吗？还是我们听到副歌以后，大家应该也许会有一些印象。前面还蛮正常哦，有点像赵自强赵哥的声音哦。啊，赵自强应该叫强哥，对不起，对不起。 好了，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老张请他吃顿饭。喝的少了他不干，他说阿姆内嘎都是东北音，阿姆内嘎特产高丽参，阿姆内嘎猪油炖粉条，阿姆内嘎都是活来花，阿姆内嘎没有这种音，光了车了哪能不叫音，阿姆内嘎山上有什么他不是东北人。 翠花上酸菜。 这首歌曲呢就叫做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然后呢，在我大学时期，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东北就是有红一阵子，有火一阵子，不像现在，现在红的应该是 Les Voodoo， 就是四川话这样子。好在那个十几二十年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些东北土话非常非常的流行起来。所以呢，在整理这些 CD 的时候，也等于是在整理哦，我过去有去过这些地方，然后买过这些 CD。这张专辑呢，其实就是里面蛮有趣的。其中他的第一首歌曲，虽然现在玛丽还没来，我是不是应该等他来再放给他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湖南 Mary》。 玛丽，玛丽，玛丽 ，Mary。 湖南 人呐、啊、哈，整天陪着外国人开洋荤，所以起了一个那外国的名呐、啊啊、为了工作需要我也平凡安沉。艾瑞和我他有爱情呐、啊、我们相处三年还没结婚，我总对他说起我讨厌外国民呐、啊、他却总说外国人的钱儿好挣。张根和我们他有矛盾，矛盾总会转化成假期的欧珍，中国人何必要外国的民呐、啊、我怕和你的孩子长了一对蓝眼睛。怕和你的孩子长了一对蓝眼睛。呀咿呀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 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今天可能只能听一张，好，就这两张专辑呢，我今天有带来两张专辑，然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中国品牌的唱片公司，就是摩登天空。哎，玛丽来了，玛丽有听到玛丽吗？玛丽赶快进来啊！我们来问一下玛丽，你有没有听到玛丽？玛丽，你有听到玛丽之歌吗？ 没有。 你没有听到刚刚玛丽之歌？那我们再听一次。好，别闹别闹。好，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中国音乐品牌，叫做摩登天空。那之前呢，也很喜欢这个团，可是因为这个团呢，在台湾那个时候还在用什么一些奇怪的点对点的什么骷髅啊，然后一些奇怪的 骷髅是什么啊？ 什么 Easy Peer 啊，那种点对点的下载软体，你要找这些东西是很难找的啊、不像现在可能有 KKBOX 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团呢叫做旅行团。巴拉巴巴的 world， 巴拉巴巴。In the car, ba la ba ba car, ba la ba ba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something's new. You know something is old. You know something's true. Let it go. It's good for you.App 上面有看到一些队友经历过那个串流媒体、串流音乐还没有风行的年代，点对点下载，对，就是 Foxy， 然后在美国、在国外可能是 Kazaa， 还有一些后来的什么 BT 哦、BitTorrent 之类的。好，那个时候呢，在这种很有还算封闭的情况下，接触到了旅行团，然后听到了莱夫教你，就是 Life Journey 这一张专辑， 莱夫。 对 life 教你 life journey 对，所以呢就是这一张是在什么时候，好像是我去十年前去上海看世博的时候，也是特地去翻，然后去找摩登天空的音乐，终于入手的 life journey， 我有个问题， 终于入手的旅行团。Yo， 因为我现在还加入，难道你今天的主题是整理家里发现的 CD 吗？ 哎，对，怎么样？ 哇，没有，我只是觉得马上可以接到 get 到你给的资讯，就觉得很神秘。 在整理，就是又要在一波的断舍离丢 CD 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决定性的点，就在于说，我现在在 KKBOX 听不听得到？ 嗯， 如果听得到的话，我就会忍痛的丢掉它。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家应该还有400多张，事情不是你想那样单曲，你应该知道那一些是不能断舍离的吧？ 那些不能断舍离哦， 那些不行。 为什么？ 那些就是要先留着。 那我可以寄到你家吗？因为那个真的很占位置哎，那我可以寄来电台放吗？ 待てね。 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可以进广告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谢谢你带我看见九阳建设一栋不一样的建筑。 我跟你一样惊艳，以30000片钢石，历经超过3年的精雕细琢，真是工艺极品。 更让人感动的是，只需2次铜就能拥有。 新庄丹凤站80坪，壮阔落成。九阳高峰会，2904-9955，2904-9955。 我是黄介，这是巴奈的《凯道巴奈流浪记》。 怎样才能够看穿电视里的谎话？别让我的真心散。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吴生梅。 Yeah。 却傻傻在游戏中追逐。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在你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同时，还有收听飞碟电台所有节目的同时，都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的专属官方的 APP 在上面留言。有人问说，玛丽的单曲唱片行买得到吗？ 还是 买不到， 唱片行应该不行。 你说你要去谈谈通路，可不可以进通路？是不是 唱片有点太硬了？如果你去一些文青小店，就像那个艺术家会寄卖自己的明信片，就是有一鱼借我放个，比如说三张，那个搞不好还有机会这样。 哦，目前是没有啊，没有实体通路，你只能在虾皮，你只能在虾皮就搜寻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然后赚赚虾币。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在她的个人第二张专辑。那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呢是《Bad Boy》。 别，有几个 Bad？ 对，没错，就是1997年呢。刚刚听到也是《Bad Boy》里面专辑里面的《一个人跳舞》。说到《Bad Boy》呢，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来自于《中国新歌声》第二集的叶小月，《Bad Boy》改编成。这么潮的版本，你受得了吗？ 就急着把这结局给一刀破 You say you're gonna go away 别着急着往南飞留你的追求一小组走用了一圈不给你借口不必掩饰 I promise I will let you go 是 bad boy, bad boy. 每段爱让我太无奈，哦，你是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 bye bye, but I still love you.But I still love you the way you love me. But I still love you. But I still love you the way you love me. What a bad boy. 你的唯一真的有太多每段爱的保质期的短暂像烟火。你说你喜欢追逐不同的味道，流浪是你的宿命，根本不需要停靠。 Boy, what can I do?I will tell me it's running out of Baby, you don't love me I know that true 也许下次再见就在那不远的灰蓝山处你无心的他去冰凉你的手 I wish you good luck I wish you good luck I wish you good luck I wish you good luck 在那个孤单的夜是你让我无所畏惧，是你让我屈辱不变。这里已经拥挤的这里，还是个通道，忘记了呼吸，忘记了哭泣，爱着需要勇气，记得放手都可能被建筑。你说过了要一起，如今只剩下我自己。那些说过的情话都化成了力气，可我还是想要挽留你。I wish you love, I wish you good luck in the future when I'm never seen. Wish you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Wish you bad boy, bad boy. 下一张也准备上榜， 不需要多大的排场， 一样把大嗓麦放， 我忍住下半分，怕得太早，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高处坐得太久，最近盘都有点歪掉。 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out here. 烦你呢，一直不会紧张，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只不是有嗑药。My song, my song, 他开排行就像在开奖。Oh, 我的天，今年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下个麦棒，麦棒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d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把钱排行 I'll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在，总有事下不来。 Yeah, yeah, iPhone X.iPhone X, I don't got an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Wanna eat Mexican? Yeah, let's go. 都在拍广告，不用卖广告。打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才想到。Yeah, 不好意思，小琪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也被标题送动，内门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拍摄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秀，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加一个饶舌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饶舌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 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 怕得太高，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高处坐得太久，最近盘都有点歪掉。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out here. 烦你呢，一直不会紧张，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他怀疑我们是不是有 麦棒，麦 my song,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白昂就像在开奖。 哦、oh,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用麦棒，麦棒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二三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长得太丑又是下不来。 Good. Nice. Love it. Awesome. Why do you need to put it in? They are also in some conversation, right? Yes. Me? Falling. Laughing, lolling. I really want to merge with them, that's right. I think the way to love them is to merge with them. 好，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时候，为你送上的是华语流行排行榜跟华语流行歌曲。 这些榜都有买榜吗？ 蛮多有的，蛮多的确有。 让不出忧伤，我表上没法，家人是否养，在山川中的行囊，充满了惆怅。 有人坐在老家欠了一堆钱，装逼比疯狂。有人做了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战斗。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山才会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式公寓，拥挤的大楼里，对面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九三零号公路，内心盘着奇迹。不停也不降，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过去多风光，就算再不看白仗也不能投降。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是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如山都看不清前方。 我飘向北方， 我不喜欢车来混乱，还崇拜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皆是冷漠的眼光。他心脏像是这般最强迫融入这大染缸，总是脚步满山，而过头在摇晃，失意的人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下，拒绝帮助酸羊，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不停也不想，不敢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过去多风光，就算再不看白仗也不能投降。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是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但都看不清前方。 我飘向北方， 下一句，空壳尸体。 Rest in peace, y'all. 最近呢，在台北的街头越来越多那个除了夹娃娃机之外，夹娃娃机旁边夹娃娃机店呢，甚至也会放一台、两台，甚至四五台。 不会是点播机吧？ 对，就是单人、双人的 KTV。 对 ，KTV 包厢，然后可能就是唱两三首歌， 一首30吧，然后三首多少特价？ 一两首歌，然后多少钱？跟我每次经过的时候，真的有人在里面唱歌。我都很想知道他们唱什么歌 啊，因为外面听不到。 对啊， 你把门偷偷掀开一隅， 没有，外面可以看得到。我有一次经过在百货公司里面，我看到两个女生在唱《广岛之恋》。那我就觉得就是很好奇啊，就为什么就是大家应该都是逛街逛一逛，然后是临时起意的。就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想尝鲜，想知道那一台唱起来怎么样。 是怎么样哦？就是、不就是唱歌吗？ 可是就我们两个挤在那里面，那个怎么用啊？ 就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它也不会有什么帮你录音，或压成 CD， 或带成档案，或是有加入什么评分什么，应该都没有啊，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有唱过那一台，你是为什么想走进去？也可以打开 App 在上面跟我们说为什么咯。 对啊， 但你是不会想尝试就对了。 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会走进去试试看，真的。 你已经想到哪一首歌了吗？ 就是没有，我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那个临时起意，然后说，那要点哪一首？就我想要知道，就是你们会想要点什么歌，在那个一两人的小包厢。我睡了还没睡醒，准备来刮回的机，别忘下个城市躲不了东家媒体摄影机，王者青铜挂高峰，黄金海等我掏空，妈子为我暴动，浮躁崇拜的赤子笑中，不曾坚强的开了口，抱着女友的松了手，全场观众像是失控，暗口不够多，观众都没送 hustling every day I hustling， 狗牙突击马上去，我就像是奢侈品，缔造历史传奇，遍地大侠突击直奔华尔街的空气，与我兄弟 back to back， 轰不了炮火 back to back， 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像是心里面想成为我，翻版笑声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就像云端巅峰没有极限，路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贴了幸福标签，飞得出去离开地球，穿越双翼飞行，飞翻天，光剑起了 sky， 造势好我的行李，等等我就要飞行，家人放在心里，兄弟让我来挺你，以小博大的自己传导大把的资金，不讲自立假实力，继续抛弃我的词句。下飞机我眼睛睁开，我知道所有人都站在舞台下等待，就是有着本领投注着全场的能耐，背负着所有老乡心中的期待，快踏遍全世界，高楼矮房放进我视线，每场演出对我来说都是场试炼，一直锐送锐我事业，这是你最爱的老乡，不用自荐，多自恋到世界各地看看热度有多炽烈。大把钞票花在刀口上，这些歌词烧口烫，每一个字都是黄金场子，留给高手唱，飞了这么远还不打算要歇脚，我花了月落赚了月落包来接下，问到谁的主场，他们当我流氓，我抢了他的市场，伤到自尊心想找我球场，我教你怎么当个男子汉，敢当子弹，谁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别来点我赞，一堆小清新唱歌夹着我配，一秒带走你的马子，今晚跟我睡，你不是我的朋友，不要跟我聊终身，我没有风度，只有态度，像是要送人，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坐上云端，巅峰没有极限，路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贴了幸福标签，飞去离开地球，穿越双翼飞行，飞翻你，我们真的要飞，没有翅膀，那我们造飞机，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追，我们一直吹，不止逆风，我们逆天。造飞机，造飞机，现在准备起飞。没有翅膀，那我们造飞机，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追。用那一直吹，不止逆风，我们逆天。我们造飞机，造飞机，我们准备要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呀呀呀呀呀！放假，满载幸福感，启动引擎，缤纷开跑。 先辈首选 Toyota All New Yaris 全新登场。 脚在身上跑，到处跳，不管你的 手。Juicy and the Woony Boys， 摇滚内心蠢蠢欲动的可怜枣。何超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台中、高雄、台北、新竹巡回启动。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好久没有来随堂考一下了。 对耶， 对对对，何超与海胆仔他们呢，就是发片之后呢，要回到他们的音乐之路的初心之地。初心之地是哪里呢？ 哪里？ 就是台湾，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所以这一次呢，用了全新的音乐单曲来 rock 台湾，摇滚台湾。同时呢，还要就是驾着一台特色漂移舞台车，唱遍全台。然后在四月份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场的何超与海胆仔的漂移舞台演唱会。请问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巡回台北场的时间跟地点，你知道吗？何超与海胆仔漂移舞台巡回台北场。时间与地点02236399550223639955，要送你何超与海胆仔的专属环保袋哦。在本周六4月21号星期六的晚上6点半，台北三创户外广场何超与海胆仔漂移舞台巡回台北场的时间与地点 那4月22号礼拜天的6:30则会到新竹巨城，然后跟肌肤一起表演。 哇哦！ 详情呢，可以上 Facebook 搜寻 Josie Ho J O S I E H O Josie Ho 官方粉丝团，或是 Josie and the Uniboys。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Lady Gaga 经典的作品翻唱 Your Song。 待会下个小时呢，就是要请你来贡献一下你的青春之歌的时候咯，0223639955，下个小时打电话给我们。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 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woman who makes potions on a 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This one's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The sun's been quite kind while I wrote this song. It's for people like you that keep it turned up. So excuse me for getting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2天1夜只要4735元起，3天2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当先进国家早就把教育重点放在思考与创新，台湾的孩子却还在大量的死背。普林斯顿的知识核心阅读法兼顾了对知识100%的掌握与记忆，更能从中训练出孩子灵活的思考力。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各位男士，你搁伫咧用恁某的美发剂是无？日本销量第一的查甫人美发剂美源男士，只要5分钟，白头毛水美好，哦，水啦！简单刺激的，唔免叫，只要刺激的，美头毛袂麻烦。想要家己轻松美头毛，就用上盖赞的美源男士。Oh yeah.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放手，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台北地检署侦办台湾大学准校长管中闵前往中国大陆兼职一案，上周秘密侦讯台大5名行政人员，原本最快本周传唤管中闵，但是媒体报道北检昨天临时打电话给管中闵，取消本周停期。台北地检署今天证实本周不会传唤管中闵，但是改期的问题基于侦查不公开，不证实也不否认。北检连日来已经调阅管中闵的出入境记录，以及向校方、国发会申报出国的资料证据。上周传唤行政人员，主要是厘清校方的申报流程细节。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管中闵前往中国必须申请，由内政部会同其他单位审查许可才准。如果管中闵亲自前往中国兼客，可能触犯《国家机密保护法》，最重可以判刑2年。行政院才刚宣布由中研院特聘研究员吴茂坤接任教育部部长，但是国民党今天指出，吴茂坤曾经在对岸担任官方资助成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时间横跨他的东华校长任内。民进党政府应该以检视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闵的标准检验所有部会首长，吴茂坤也该厘清所有争议再上任。吴茂坤中午透过教育部声明，他与中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合作只是学术的短期的演讲交流，而且前往中国也都符合规定。吴茂坤指出，台湾中研院物理所和中国国家科学研究院2008年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研究人员彼此参与学术交流与活动。他与中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合作只是学术的短期的演讲交流。中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部分年轻的研究员确实曾经希望他能在部分计划上给予更多咨询，但他碍于时间安排及本身的研究规划，没有参与后续会议，也没有答应任何职位。中研院研究员都是公务人员，前往中国必须事先申请，他到中国交流都符合规定。隶属台北市政府地震局中山地震事务所的郑姓男公务员涉嫌趁经办业务时收受民众贿赂，检联单位昨天发动搜索，约谈郑姓男子在内4名嫌疑人及1名证人到案。侦讯之后，今天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谕令郑姓男子50万元交保。同案被告包括黄姓、张姓业者，讯后分别也以20万元及5万元交保。中山地震事务所为北市府的二级机关，主任、秘书各1人，下设5个课及人事和主机单位，预算员额135人，包括职员89人、职工46人，管辖范围为中山区及内湖区。彰化县田尾乡前乡长庄仁顺涉嫌任内办理景光路灯工程时，向厂商收取回扣，泄露投标资料。一审法院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重判11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200万，没收犯罪所得30万元，褫夺公权5年。庄仁顺上诉台中高分院，今天宣判，合议庭认定庄仁顺违标索取回扣事实明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庄仁顺认为判得太重，还要上诉。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2184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点，成为2454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43点，跌幅1.4%，来到306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226点，跌幅2.13%，来到10395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55点，成为302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成为350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44点，跌幅1.32%，来到10810点，成交金额152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381元兑1美元，台币升值4.4分。日元以106.91兑换1美元，1欧元兑换1.2395美元。

你不是说不要随便加入人家吗？ 这首歌真的受不了，这首歌到最后就是在想你的你。 欢迎你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That's right, yo. Oh, 八的青春之歌。 好，这是上个小时呢，本来要放，结果没有放，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说，哈，人家想要听耶，好，送给你，杨乃文 Faith 一个人，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回忆吧。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I ain't gonna be just a face in the crow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It's your life, it's your choice, it's your song.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i. Hi,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中老陈。 Hi, 老陈，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黎瑞恩的秘密。 哇、wow! 哦， 黎瑞恩 ，yeah yeah yeah。 在那个满是香港艺人来台发展的年代， 嗯哼， 那时候的。香港艺人很多，然后这首歌真的很受到班上女生的喜欢。 你们班都喜欢他 啊？因为这首歌唱起来就是很虐心。 那个时候你们是几岁？就是班上是什么班上？ 国二、国三的时候。 国二、国三的女生就懂得虐心哎、欸。 对啊，所以你们是不是一起在下课会一起合唱一下？是不是？ 还会抄歌词。 哦，抄歌词是一定要的。 那个年代必须要抄歌词，是。 对，对， 有可能还会用那个自来水毛笔练鸟字抄歌词。 哦，不可怜， 抗辐射的人就会这样。 对，太高端，那个太对我来说太高端。 嗯， 好， 就是抽屉满满拿出来都是那个抄歌词的笔记本。 黎瑞恩，老陈的青春回忆， 对， 待会为你送上， 谢谢， 拜拜， 拜拜。 刚是忍不住唱了一声 Life 吗？ 我没有唱，我朗诵歌词。 It's my life。 Bon Jovi 让我的高中同学在各个学科历史很差、地理很差、国文很差、数学很差的状况下，英文却很好，就是因为邦乔飞的关系。 就是用音乐学英文，用音乐学语言，流行歌曲学语言是真的有帮助的哟， 是最棒的。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送给台中的老陈，还有曾经跟老陈同一个年代 在手抄歌词的妹妹们， 在你们本本里面虐心的写着秘密。青春期真的有很多秘密耶，我都不知道最近在整理家里面又留那么多纸条干嘛。 给我， 你想看哦？ 嗯， 好，我明天带给你。 好， 最适合在深夜想你，想你温柔眼睛，想你专注深情，想念你甜言蜜语，好想问问你今天的心情，才想起你早已却又发现自己仍活在回忆里，以为身旁还有你。如果这一生我们爱不够，来生你千万等着我。如果这一生我给的不生给你所有的我，就把你深深藏在我心中，一辈子再也不对别人说，说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为你笑过。 02236399555，真的好虐心啊。 在 F 上也有人回想起自己高中纸条的青春回忆，或是交换笔记本等等之类的。 022363995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你啊？ 文文。 嗨，文文。文文，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孙盛希的是他不配。 什么？你现在几岁？ 我 嗯， 你猜？ 我猜，因为你如果点这首歌，你应该现在是19或20吧？ 不可能的。 所以文文， 我才想说，孙盛希的是他不配才不可能吧？ 你不要把这当成点歌单元。我们是专门只能点你的青春之歌的。 还是你是说你的青春期那时候才来，你开始叛逆逃家，然后就是 我不接受 啊？ 是这样吗？ 为什么？ 因为青春之歌就是在分享你青春回忆的歌曲。 是， 有啊，我觉得这首歌有点适合哦。 文文，你不要来闹，文文，文文，拜拜， 不要调皮了，乖，去旁边拍拍。深深藏在我心中，一辈子再也不对别人说，就算他日再相遇，也笑着与你擦肩而过，就算他日 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你在青春期的时候都在听哪些歌曲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小林。 小林你好。 我的青春之歌是张韶涵的《口袋的天空》。 欸，不过为什么你讲出来，然后你的语气、你的声线完全 相信是不是 合情合理，而且我相信《口袋的天空》一定陪你度过一些伤心的回忆。 没有没有没有，是国中的那段时间，然后就是《爱莎时期》很红，就是张韶涵演的。对对对， 《爱莎时期》他是不是双胞胎还是双面人？还是 没有，就是张韶涵一人分饰两角，演一个双胞胎姐妹。 哦， 对对对。 然后就是很可怕嘛，爱莎时期 就是因为那时候偶像剧通常都是那种情爱，就是、爱来爱去的。可是爱莎时期是那种就是惊悚推理，就那时候很少那种偶像剧。 嗯， 然后最后是妈妈杀了妹妹， 爆雷啦！ 这都拍那么久了，有什么好那个的？爱死都死了， 人家还没有。 这个你已经听过三次了，你再演就太夸张。 你刚刚说艾斯死了， 不要再闹了，现在是艾莎十七的时候。 好的， 好， 小林， 谢谢， 送给你。拜拜 拜拜。 你刚说艾莎不是艾莎，是艾莎十七。 你的背影远的上午了，我不再回头，当脚步被回忆放着，我跑过沙漠，我不要变得小小的，找不到自我，可想被什么人放在口袋。 待てね。 嘻哈镜头 BCW feature 911建制全新单曲 Trap Back， 将野心梦想实现装满你的包。 出门打拼不会忘了我的 Trap Back， 没历史给你 No Stop。出门打拼把钱赚到我的 Trap Back， Mini Bra on any block。出门小心走到没人走到过的前方，绝对不把脚停下。Just yell in， I don't care about shit， I'ma get a boy， 没有在怕。我唱的好想要了你的命。Yeah， 这里不管印尼欢迎 money in。Yeah， keep low key， your eyes on me。Yeah， 钱能让我爽，赚能更用力。Yeah， 以前的我追着钱在后面跑。Yeah， 现在凭着钱在我的身边找。Yeah， 我说我有点能够开的吊车跑。Yeah， 还记得他们当初全部都在笑。Yeah， 一直低谷的感觉实在有个糟糕，不要再被陷入这种生活周遭。现实生活不容易，但要知道，等到机会来到，记得爬得太高。疯狂追击，嗅到钱的入侵，阎王大计全部收到我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Iveco 今仔日奉请妈祖来保庇，让你赛车平安大赚钱。Iveco 三动波，欧洲原装进口，八速自排，170匹马力，配备 ESP 动态安全系统，不论刷路灯弯、高速公路相车、落雨天出来打灯啊，拢嘛载载载。快车就上妈祖平安吊饰，高车就上妈祖金牌。台塑企业台宇汽车0800666666 0800666666。 线上旅展破盘价，4月13到30限时抢购，入住世界15大五星海景饭店，畅游海洋公园，2天1夜，每人只要2750元起。6月30前三人成行，住宿2万，每人还可再享500元优惠哦！快上远雄悦来大饭店官网或拨03-8123-966。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Hello， 你好， 你是谁？ 我是烧肉。 嗨烧肉，青春之歌是 我青春之歌一定是徐怀钰 的 我是女生。 你是女生吗？ 你是烧肉，为什么对我是女生会如此的有共鸣？ 没有啊，就是高中的时候补习班第一次办舞会然后我是主办的人然后我们就用这一首歌，当时候徐怀钰很红嘛然后我们就用这一首歌作为舞会的主题曲。这样 主题曲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我是女生的主题， 就是我们为了我是女生这首歌去编了一首，就是编了 一 些舞蹈 舞 对编了一支舞然后让男生女生都可以下去跳 哦。 然后我也在因为那次舞会认识了我 不会吧 当时候的对对对一个从一个女生的， 所以 不过很短暂 很短暂，但是曾经有开心的恋爱过这样子。 哇，因为他是从国外回来，那时候好像是念美国常春藤布朗大学吧。 嗯， 是一个不会讲华语的一个华人女生。 但你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联络了？ 就脸书上偶尔还是会知道一下动态啊。 但你那个时候是高中生，但她是姐姐，对不对？ 对，她大一还是大二吧？ 那也没有差几岁而已，这样子。 最喜欢姐姐了。 没有，是刚刚好。 好哦， 嗯， 送给你的青春回忆， 谢谢， 拜拜， 祝福马克，还有祝福玛丽， 谢 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不要学老伯的利落，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老伯的利落都老了， 但他还在呢。 哦， 现在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分辨他够不够 老，还在非常的热门状态，他没有 不演了，退休了或干嘛的。 哦，是这个意思。 对， 是 女神，漂亮的女神，我是女神，爱哭的女神，我是女神，奇怪的女神，我是女神，你不懂女神。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伯迪尼罗，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女生吗？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还是你是男生？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还是在…… 我都分不清楚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跟女生性别当中，你其实不太确定你要勾什么，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5。Hello， 你好。 哈，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你好，你是谁？ 我是 Tina。 Hi Tina， 你的青春之歌是 杨丞琳的那个《理想情人》。 哦， 哎呦，贺军翔。 对， 你说 MV 是不是 那部戏吗？还是 MV？ 对，没错， 哪一部啊？ 那个恶魔在身边 哦，阿猛，他是不是叫阿猛？ 对，没错， 恶魔在身边也是以前我青春岁月最爱看的漫画之一。阿猛就是又坏又专情，女生都受不了这样的角色。 是， 所以当年有同时着迷于贺军翔吗？ 我觉得还好，可是我最后看到哭。 你说结局吗？ 对， 他应该是好结局吧。 可是他要离开的时候，就觉得很舍不得啊。 哦，太入戏，太入戏了。 哦，好， 理想情人。 对， 谢谢你哦。 好，谢谢，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你的理想情人，02236399555。恶魔在身边，你觉得李荣浩是一位理想情人吗？ 居然讲这么新的。穿上洋装，看着手表，时间快到，心砰砰的跳，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金色的阳光洒满人行道，换了新唇膏，把头发弄好，要你看到我的好。喜欢看你走路充满自信，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 温柔的表情，笑容里的天真。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是否也会有我的份。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亲爱的你不要再陌生，增加我十分。我想问亲爱的你，把感情升等，朋友变成情人，标准不要让我一直等。喜欢看你走路充满自信，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温柔的表情，笑容里的天真。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是否也会有我的份。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在陌生增加我十分。我想问 你的理想情人会是几分呢？ 一百分。 对啊，就这个这 一句理想就是一百啊。 对，这个歌词就刚唱到这一句话，我想说为什么要屈就自己拿一个五十分的理想情人，要理想我就要一百分啊。嗯，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Hi， 我是韵涵。 韵涵的青春之歌是 FIR 的 By the way Fly away， fly fly fly away， 不管未来有多困难，我仍然能感觉心跳还在。I will be afraid。 你现在是把我们当成那个艺人 KTV 包厢式，是不是？ 哎，这个青春之歌是不是你在钱柜狂 K 的青春回忆啊？ 有可能哦。 所以比起那个什么 Lady 啊，你比较爱 Fly Away 这样子。 对啊，因为它是快的，然后有那种梦的起点的感觉， 有一种唱了就觉得好像很正面积极要出发了。 对啊。 你现在上班吗？ 我对啊。 怎么？等一下，刚刚那个迟疑，我严重的怀疑你不是在上班。 你刚刚为什么？ 你在上班，你可以这样对着电话大唱 Fly Away， 什么公司？ 好了，我骗你的啦，我在家里啦。 所以待会想必是要在家里大唱特唱吧？ 对啊。 好的， 送给你 Fly Away， 拜拜， 拜拜。 我在 想骗我。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之歌，让我们一起来 fly away。你现在收听的就是最飞的， 就爱点你 Lydia fly away， 你的微笑，三个 combo 都要一起点，唱完就哑。 有人就是连点三首，我中间一定会毫不留情卡掉一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霸着麦克风。 我一开始就请大家说，哎，点歌，点歌哦，点歌哦，啊，都不来做。 哦，那你就没关系。就是如果一开始都没有人点，那全部就都是你的。 OK。 不是有些人点歌的习惯，可能就是哦，我喜欢五月天，然后一次就点五首、九首、十首，我觉得不行，我一定会担任一个咖歌大使，我会就是保护那一台点歌的机器跟整场的氛围。 聚散，温柔阳光中慢慢醒了过来，准备面对挑战。在新的世纪，该抛开过去，是好是坏要放得开。往梦想的路没有想象简单，我还要更勇敢。回忆就像漩涡，踏着我。 Fly away，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嗨，怎么称呼？ 你好，马克，我是 ET。 嗨 ，ET。ET，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小雨的《终于说出口》。 ET， 你也相信吧？ 我相信，我相信。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终于说出口》是说出了什么话？ 那个时候就是高中时候的初恋， 嗯， 然后就是交往大概三个月之后就分手，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听这一首歌。 终于说出口是我还能做什么，是这首吗？ 对， 你已经不爱我。唱到这一句应该会哭吧？哎、 啊， 我的人生已经习惯这样一个人唱独角戏，被当疯子。 为什么不回话？ 这个回应的秒差是在， 为什么？ 这我简称为羞辱秒差。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的？不许随便使用好吗？我已经很脆弱了。 好吗？对不起。 ET， 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开车啊。 那你没有道理，就是有羞辱秒差。 他可能刚刚就是要起步了，或是要干嘛，在、哦、注意路况。 也是也是， 对。 好，开车小心。 拜拜， 谢谢，拜 拜。 终于说出口。 你终于说出口，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为什么要低着头？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可是这不是玩笑，是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我还能做什么？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你才不离开我？我知道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你心想离开我。我终于也说出口，其实很爱你，但从没认真说过、yeah。 或许是我的 错，我在乎你却只放在心中。是我的理由，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你才不离开我，我知道你心在继续看着我，没什么需要被原谅，我笑得有些牵强，你知道我总是能够假装不难过。 做下午的节目就是必须要压抑自己，跟着大唱的时候， 在半夜1:08，你们大概听不到这首歌。 没错， 从头压到尾， 从头到尾就是我们在唱歌。0223639955，今天的青春之歌的 Lasto 最后一首点播。Hello， 你好。 Hello， 我是台北的 B。 B 吗？ 对 ，B 哦。 B，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背后有什么故事？快跟我们说说。 这首歌其实是要就是自己跟爸爸小时候的回忆。那就是因为其实小时候的时候，其实爸爸收集很多那种唱片，就是唱碟。然后就有一次无意间之后，我就拿出来就播放，然后刚好播到这一首，那就觉得哇，听到这首歌好好听。然后跟爸爸就默默在客厅里面听了好几次，好几次。 好浪漫哦。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也是要献给爸爸，是因为，因为爸爸其实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生病过世了，在我18岁的时候生病过世。那我刚好上礼拜去订的，就是下订的婚纱，对，然后今天要结婚，然后一直觉得很可惜，爸爸就是没办法牵着我走进婚礼。 是你跟爸爸有一首《爱你一万年》的回忆， 对，然后一直想跟爸爸讲说，虽然已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你还是很想他，然后我们现在姐妹跟妈妈都过得非常好，然后你也不需要担心，然后今年我要结婚了，所以爸爸很想他。 你这么幸福，爸爸一定会很开心的。 谢谢你 B， 谢谢 我决定爱你一万年，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待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在为赛车心烦吗？全新 S-Class 配备 Intelligent Drive 智慧驾驶辅助，可自动跟车并保持距离，减少赛车时的疲劳。透过 Energizing 舒活套件，依照心情选择喜欢的氛围环境照明及按摩模式，搭配香氛彻底舒缓，心情就像做完 SPA 一样自在。智能让旅程更美好。 Mercedes-Benz The New S-Class 心智并驰。 准备迈入大学阶段的你，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文凭吗？你可以选择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拥有54年悠久历史的 SIM 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国际大学，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等的国际文凭。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2天1夜只要4735元起，3天2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 JJ 林俊杰。 其实我想要一场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 沸点的光 we go, here we go. 1, 2, 3, 4, 5, 6, 7. 我到底。 OK, 1, 2, 3. Hello, 大家好。This is a Vasca show. 亲爱的 ，I'm sorry。千万不要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ied。海滩的花瓶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你有点微醺闯进我的怀里，空气中开始弥漫暧昧的气息哟。又穿着火辣的闪电式比基尼，在那里眼中就是太兰博基尼，你看着我不断的给我眨眼睛，撩动市场电信不单纯的案情，帅帅嘴角微微上扬，心跳加快，爱爱不能对你谈情说爱，亲爱的I'm sorry，要小心，彼此说话的距离是越来越近，我的心欲望和道德开战早已枪林弹雨哟，可惜我不是那风流的零零七，哎，有办法跟你一起共度缠绵，我从小的无名指套着金刚圈，注定成为了你我无言的结局，爱爱妹妹劝你早一点想开，爱爱我早已有了我的爱，爱亲爱的 I'm sorry I'm sorry， 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要到点了， I'm sorry 我们要离开了。 那刘德华的爱你万年呢， 最后我们就是要送给刚刚台北的 B 这一首爱你一万年，你送给 B 的爸爸，还有要祝B 就是新婚快乐，爱你一万年。今天最后就来电你 UFO 的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声拜拜，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地球自转一次是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秋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旧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我的心 永不改变。